因为一个非常不好意思的原因，单人在第一场包子以10分不体面的结果输掉了，全场他都没能贴近对手的身子，最后是被打出一场完胜。这样的结果瞬间点燃了现场围观党们的热情，这一天他们真的等太久太久了。这情绪一宣泄，观众中的无极粉丝们都呆住了。 第一局他们的队长胜得漂亮，这种时候粉丝都在给队长加油叫好呢，结果这一大帮人的刷屏却是直指无极战队的对手，各种嘲讽、挖苦、冷言冷语瞬间就霸占了整个聊天频道，那气势让不知道的人看了真当无极和星星有什么世仇呢？ 要不是这样的宿敌，粉丝鲜少有在己方占据优势的时候这样团结的攻击对手，绝大部分粉丝也都是很理智、很有风度、很有竞技精神的。而这些针对星星的围观党们，也未必就是没有素质、没有风度的，实在是对星星这团伙憋太久太久了。星星的菜货。 看到没有，这才叫职业战队，这才叫职业选手的，哈哈哈哈，直接被完胜，星星的水平高就一个字，职业选手的可怕，懂了没有啊？别说了，包子这场输掉的理由说出来的是很丢人，但在普通玩家眼里还真是有点内涵。普通玩家的水平完全没有察觉到包子入侵是找不到路。 枪炮师的打法就是火力压制，不让对手近身。武臣的基本功也扎实，攻击套路纯熟无比，放一般人眼里还真就觉得这是被彻底压制住了。而没想到，包子本身出了点问题。职业战队果然厉害， 就连包子输完摘下耳麦时，都有些懊恼地说着：“ 居然选了这么一张复杂的地图，真是…… 太厉害了！”叶修也没有多说什么。临江水狼这图硬是要走回廊的话，势必搅扰。包子本就不知道路，又有武臣这样娴熟的火力压制，最后发挥不顺利，其实也不算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儿。下不下水的，其实倒未必是什么关键。水战包子一样不是很熟练。 很有可能就被武臣一直压制在水里。这张图本就是无极战队精心准备的。所有人都过来安慰了一下输掉比赛后有些沮丧的包子，就连莫凡都微张了一下嘴，似乎要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单人赛第二场很快开始，星星方面是乔一帆和他的一寸灰出战。 无极战队方面则是神枪手，角色名射击此处。神枪手不是无极战队的团队六角色之一，不过由于牧师这种治疗职业是很少在单人赛或是组队擂台赛里出战的，所以队伍中必然有团队六主力以外的一人来在单人或是擂台赛里出场一下。所谓的王牌替补第七人就是这样养成的。 射击此处扮演的就是此种角色。比赛开始，第二场个人赛用途，无极居然还是选的临江水狼，就已经主动朝一寸灰方向冲去，看起来比上一场的武臣积极主动多了。围观的玩家粉丝不知道上一场包子的状况，但包子的对手却是看出来了，回头给自家队员这么一说，大家都呆了。 虽然这不是职业比赛，但如果是有志于重返职业圈的战队，那么对挑战赛的态度恐怕比对待职业联赛还要更加谨慎认真。职业联赛输一场，有时候影响不到最终结果，但是挑战赛里一场失利，有可能就导致队伍一年的荒废。这种情况下，居然派上了一个连地图都不熟悉的新丁。 这是藐视，还是星星实在无人可派？说起来，无极选了这图，本就是想欺负对手没有他们专业。 结果不认路这种事情实在有些不专业过头了。地图的作用超乎他们的想象，以至于他们都派生出了这些新念头。第二位上场的这名选手懒得再和这莫名其妙的战队浪费时间，所以一开始就主动逼上。结果乔一帆这边也很果断，一寸灰身子一扭，扑通一声主动就扎到水里去了。临江水廊的水域并不深，但在一寸灰下水时掀起的浪花平静以后，水面上就再看不到一丝涟漪了。这或者是一寸灰没有在移动，如果有移动的话，那么就只能说明一件事，专业。不是职业玩家，很少有会掌握好这种情况下怎样在水底移动是不会带动水面上的波动。这种水底的暗行之法是职业选手才会训练的内容之一啊。一寸灰是乔一帆。这个信息目前恐怕只有家世，因为那次陶轩带着萧时钦、孙翔的登门拜访才偶然得知。除此以外，就是乔一帆的母队微草都不知道这个没有得到续约的少年在离开战队后去了哪里。连微草都不知道，无极战队哪里又会知道眼下他们的对手阵中有这么一位冠军队出身的少年。虽然是冠军队里的小透明，但是至少乔一帆也是在冠军队那严苛的训练下一路走下来的。他的职业是换了，但像水底暗行这种操作换不换职业没多大影响，以乔一帆的勤勉自然是掌握到恰到好处。此时的一寸灰正在水底慢慢行走，准备出其不意地接近目标。无极的选手发现对手居然会水底暗行之法，隐隐觉得这对手不简单，顿时不敢大意，慢慢也是收停了脚步，小心翼翼地盯着一寸灰消失后的那一带水域。水面是没有涟漪，但是这图的水域实在是浅了一点，角色在水底行走的话，自身的阴影却是无法隐藏的。只是想看到这阴影，就不是远距离这样的角度可以发现的。无极的选手一边留意着水面，一边却还是让他的角色射击此处朝那边逼近。只是这时早已经收起了一开始极近的心态，走得并不快。他一边注视着水面，一边在心底掐算着时间，因为水底不可能无限制的潜底，角色也是需要出来换气的。只不过这个地形在于这个选手的专业，恐怕换气也不会被自己发现。回廊底下有的是自己让角色钻个头上来换气而不会被发现的位置。果不其然，无极选手估算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结果根本没有发现一寸灰露出水面。这家伙藏在哪里呢？无极选手有点急躁了，这本是他们选来欺负对方的地图，但现在这样被对手利用，反倒让他被动，这完全反转了形势，让他觉得有点措手不及。也下水吗？这位选手不是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但是水战其实他的水平也不怎么样，他并不是一个打过职业联赛的真正职业选手，而是在无极战队出局以后不可避免地走了许多人后填补进来的。他这样的人难免有些信心上的不足，此时看到一寸灰娴熟老道的在水下暗行，倒是不敢轻易下水了。还是先试探一下吧，无极选手略一琢磨，还是决定先随便试探一下，射击此处双枪抬起，立刻朝着各处水域一通乱射。普通攻击又不耗费什么，射起来自然是痛快无比。水面顷刻间失去了平静，浪花被掀得到处都是，不少回廊都被翻起的浪花打湿， 但这绝不是无极选手会去关注的风景。他的视野始终不离子弹射下的地方，无论是子弹击中目标，还是角色躲避子弹，都可能出现大动作。那边，躲躲子弹掀起的浪花中，无极选手突然发现了一处不同寻常的涌动。他没有丝毫犹豫，可用的技能毫不吝惜地朝那范围轰了过去。与此同时，角色快速接近着，他需要一个可以看清水底人影的角度，如此再进行下一步的压制。神枪手也是具有距离攻击优势的，如此压制一个在水下的目标，可比压制在陆地上容易多了。射击此处的步伐看起来是那样的轻快，娴熟地在回廊上游走着，视角却不离那好容易锁定的目标范围。各路攻击似乎并没有给对手造成太大的麻烦，但是这一次的锁定让无极选手已经大致可以判断出对方所处的范围，他相信再近一些，他就可以轻松看到对手的身影了。突然一声轻响，射击此处的步伐不受控制地停下来，一道蓝白色的光晕似乎一闪而过，无极选手意识到了什么，大吃一惊，视角朝身旁一瞥，顿时看到了水底下，因为折射仿佛断成了几节的冰魂守护，随着水面的波动还在继续折断着。冰阵，是鬼剑士的冰阵，此时放在水中，但是却把回廊所处的空间位置控制在其中。无极选手只盯着他所发现的目标，却全没想到自己走过的地方藏着这样的陷阱。冰阵的伤害和限制仅仅是开始而已，无极选手很快就看到水底下一个身影，手中一抹刀光不断地闪动着。刀魂守护、温魂守护、血魂守护，一个又一个的鬼神之力被召唤出来，顷刻间不知多少个鬼阵叠加在了一起。涉及此处的身上各种鬼神之力附身，俨然已是一个异状态大全。水面在此时突的裂开，一寸灰跳身而起，手中灾祸之刃发出暗紫色的幽光，夹着鬼神之力凝成的特别剑气直朝着射击此处转来，一招定胜负。